古筝曲高山流水，清新淡雅。 二胡曲江河水，汹涌澎湃。 古琴曲流水，绕梁不绝。 水是美之源泉， 珍惜水资源，让美绕梁不绝。 水是美之源泉， 珍惜水资源，让美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古典音乐有限频道，有限调频98.6兆赫，听千古绝唱，品华夏神韵。北京音乐广播古典有限频道。听千古绝唱，品华夏神韵。北京音乐广播古典有限频道，调频98.6兆赫，每天一点，13点，华夏神韵。 福建、云南等地民歌改编的管弦乐曲，曲目有《茉莉花》《紫竹调》《孟姜女》《小河淌水》《采茶谣》等。

风儿，它遮我的手心儿啊啊，甩手丢了金戒指儿啊，哎哎哎哎呀。我的那个情郎哥给我买的啊啊，1003分啊，哎哎哎哎呀。要啊是啊啊，老头见那了啊去呀，一个眼儿哟，请到我的家中啊，附上酒席儿啊，我情愿认个干亲戚儿啊，哎哎哎哎呀。就是不能拜天地儿啊，嗯啊呀。 蜻蜓点水

那个后呀天上那个浪啊 Oh, Thank you. 去拜年喽。 来催你嘛， 上我的那个妈妈， 阿妹你请上床。